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舍得酒业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8天，告别过去，奔赴未来，有舍有得，万象更新，时间沉淀舍得智慧，智慧酝酿珍惜老酒，舍得酒每一瓶都是老酒，以舍得老酒敬舍得人生。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哎呀，到了2021年最后一周哈，我们各种盘点、总结、回顾呢，都会为大家带来的。 没错 啊，昨天咱们也是盘点总结系列哈。 哎，各种感谢的昨天。 今天继续，昨天呢主要针对别人，今天呢我们主要来看自己。 哎呦 啊， 那咱们说说自己， 说说自己。 是您长得更漂亮了，长得更帅了，还是说？进步更大了呢、 哎、对 get 了什么样的技能、哎、今天我们就说一说今年您进步最大的是哪方面。 我先抛砖引玉下、 嗯、我长个儿了， 今年是长个儿倒没长、 嗯 啊、但是我就感觉我这个脸好像比以前大了一点儿、 哦 啊、稍微长的是什么体重稍微进步了一些， 富态了一些。哎，就是 这反正 更壮了哈、 啊、肚子上呢距离8块腹肌的距离是稍微远了一点儿、 嗯嗯 啊、但是我感觉哎，好像我最近的这个胃是挺享受的啊、 嗯、 经常吃一些美食啊，所以这个是对于美食的鉴赏能力我今年大大的进步了。 哎呦喂、哎、这也不错哈、 哎、 到冬天了嘛，本来就是应该用美食来填满我们生活的。 没错， 真是你也没错，这8块腹肌反正到了来年夏天之前 哎， 你再把它给找回来， 是 都来得及哈。 你说这冬天8块腹肌也不能往出露，你说练出来有啥用啊？是吧？ 到了夏天想露给谁看呀？ 啊，是啊，啊，这夏天给谁看呀？是吧？ 啊， 啊，反正夏天游泳的时候稍微的能给自己说，哎，长点自信啊。至少我这8块没有腹肌啊，但是比较平坦的小腹可能是大家的一个追求吧。 有没有人看的不重要，首先自己得赏心悦目了。 哎，没错， 嗯嗯 啊，这边大家也都说了，今年进步最大的是，家里人说了，进步最大的是在家庭和事业方面还有身体方面、 嗯嗯、 他都希望能够越来越好。 是的， 那您今年肯定也有进步的。 嗯嗯，0585FX 说今年最大的进步就是学会了放平心态，平常心，平常心。哎，我们经常在这个大赛之前有比赛之前都鼓励大家呢以一颗平常心去看待比赛。 对的， 可能由于今年啊经受了这个国足比赛的洗礼， 大家伙心态都好了。 哎，而且啊，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是要锻炼自己所谓的大心脏。 是的， 大心脏不一定非得说是最后压哨三分球能不能投进啊，或者是这个单刀球能不能打进这种体育赛场当中的。我觉得生活当中有一颗大心脏很重要。 嗯， 甭管遇到什么事儿，您都觉得我肯定能把它给战胜这困难才行啊。 是的，是的，困难在我眼里都不是个事儿哈。 哎， 还有奥斯卡迷弟说，我进步最大的就是事业。事业上有了起色，有了突破， 哎呦， 嗯，非常好。 是，我今年进步最大是什么呢？我有很多东西能听懂了。 嗯， 我今年开始听一些京剧的， 嗯，哎呦， 选段。 刚刚咱们这个家里人就有人说呢，说有京剧爱好者吗？ 哎呦， 嗯， 是各家各派的，可以跟我聊一聊啊。你喜欢哪一派的京剧艺术表演艺术家？ 嗯， 我看到好多朋友都分享了，这是吴梦生，他说了喜欢听李世济的。锁麟囊，哎呦，这都是高难度的了啊！ 嗯嗯， 你看啊，还有朋友，这边也说了，孙东龄调整好心态的事儿，心态这个是很多朋友今年最大的一种进步啊，因为我觉得，生活的压力什么的，因为每天上班嘛，会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压力。我觉得每天来我们节目的朋友，心态调整的都是杠杠的。 哎，是的，可能之前心态上还有所起伏的哈。在经历了咱们从8月份改版到现在，金戈铁马时间啊、时长上，包括风格上进行了一个改变之后，经常呢能和我们聊聊天，吐露一下心声，这个心态也慢慢的变好了。 哎，是的，说到进步最大的方面，我想提一下中国足球。哎，今年你说有没有进步呢？在世界排名上边， 嗯， 提升了一位 啊，对， 变成74位了，之前是75位。这个算是进步了一点点吧， 算算算，绝对算。 哎，这进步一点点，但是不够啊，咱们得进步，至少得是排在，世界的40位左右。 嗯， 冲击世界杯才能够更靠谱一些。 哎，这个国足的一小步，就是咱中国足球的一大步。 哎，未来很大的步啊，这步子怎么迈呀？能迈得又稳，而且呢也别太慢才行。 嗯， 所以呢也是今天。特别给您盘点盘点中国足球的相关的事儿，咱们在5点半将会连线的是新浪体育的足球记者袁野，6点半连线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清，让两位老师都说一说啊，这山东泰山中超夺冠给中超球队都带来了哪些启示啊，给各个俱乐部又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启发呢？ 是到了年终岁末了，各种各样的盘点都会出现。今天主要给大家盘点总结中国足球在这一年发生的变化。与此同时呢，在 CBA 方面啊，我们稍后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总结，这个赛季今年的 CBA 都有哪些变化，或者说呢，这个和以往相比哈，有哪些亮点，我们稍后呢也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关注。 没错，今天是稍微的这个，说说这个足球篮球这方面的一个小盘点。我们大概在30号那一天，全年的体育的大盘点，就是2021年体育这边发生了什么样重要的事儿，咱们30号给各位来一个整个的大盘点。 对，到了年终岁末，到了年底最后几天哈，咱们就是以盘点为主了。体坛上需要梳理盘点，我们个人的生活工作也需要梳理盘点。今天的话题就说一说您进步最大的是哪方面哈。 哎， 我们从看别人感谢别人到看自己关注自己，也说一说和自己有关的事情吧。 没错，我发现了一位啊，他今年进步挺大的，就是已经很厉害的一个人了。哎呦，还在追求更高难度呢。 是明星吗？ 滑冰圈的。 滑冰， 花样滑冰的顶流 羽生吗？ 没错。 哎呦，确实啊，我这两天一直在说他，这个4A Axel 4周半跳太厉害了 啊。对呀，今天也看到了日本冰协也是举行了奥运代表队成立的发布会，也是宣布了像羽生结弦压阵日本队，这男单很厉害啊，羽生结弦、羽野昌磨、剑山优真啊，然后这男单、女单当中有这坂本花枝等等的这个队员，肯定是这些队员。我看了一圈，应该就是羽生结弦和羽野昌磨是最有名的了。 女单这边还有一位叫河边爱菜，这名字听着非常的可口。 哎、是啊，这是我听这名我就饿了，有点、 是的，在这个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他的身影。 哎，是，咱们关注羽生结弦啊，说这已经这么厉害了。有的朋友说了，至于吗？就是得冠军，其实都是对他来讲是很容易的事儿。 对， 但是羽生结弦 挑战自我， 更快、更高、更强， 太强了。 嗯， 这个四 A。哎呦，有朋友就不了解，说这个四 A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所谓的难度啊？ 就觉得好像人在空中转起来， 哎， 他们怎么那么轻易的就能转起来呢？ 没错， 是怎么完成的呢？ 啊，这个叫所谓的人类的极限动作呀。 嗯， 这到底是怎么个动作？ 是这个四 A 的冲力哈，大家能够想象到吗？这个冲力有多大哈？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介绍，就是这四 A 啊，就是在空中旋转四圈。那么，羽生呢，他跳的是四圈半，是什么概念哈？宇航员在离心机内旋转训练，极限是8G，也就是八倍体重载荷。啊，当然了，这个和宇航员需要咬牙坚持几十秒相比呢，这个花滑选手只需要承载那么一瞬间的冲力。但是这也不是普通人所能承受的， 也很难。 嗯， 因为花滑的运动员还得找这动作呢，他落下来之后了，如果不稳的话马上就摔地上了。 嗯嗯嗯， 这个太难了， 非常容易受伤的啊。 我之前是想象不到，通过这个一个介绍，我就是突然脑补了一下，哎，这样我的话这动作我100%， 你可能就在空中就那么零点几秒就已经晕了 啊。是啊，嗯，我估计我这个一落地了，这 找不着北了， 眼睛冒金星了，就啊，是 很正常啊， 得有这种八倍的体重 的 载荷， 嗯， 而且容易受伤。这动作， 嗯，就据说他2019年的时候曾经尝试过这个四 A， 但失败了。他当时是膝盖弯曲摔在冰面上的， 哎， 就可想而知这个冲击力是有多么的强大，啊。 没错呀，这场上有这个羽生结弦的粉丝说啊，这别练这动作了， 啊， 容易受伤。 对， 我看他摔在地上了。就是这两天也是啪啪在地上摔呀，啊，但他就有一种信念，四 A 比三 A 必须得怎么着，跳得更高一些才行， 你得给自己更多的腾空的时间去完成动作嘛。 哎，是，当然了，时至今日，人类历史上啊，没有谁能够在这个正式比赛当中完成四 A， 所以羽生结弦如果一旦在北京冬奥会上完成这四 A 的话，那不只是冠军了。我觉得他又创了一个记录了，就是花样滑冰运动员当中的最厉害的人物了， 而且可能以后很难或者花很长的时间去打破他这个记录。 没错， 其实对于他自己来说呢，荣誉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的重要了，四 A 成为他最后的动力和执念，就是永远向着艺术，向着竞技的最高峰而冲击，挑战自我和人类的极限。 哎，你包括羽生结弦啊，他2020年七月份那会儿，我记得他是在这个早稻田大学的这个毕业论文，也是高材生啊，这羽生提到了新的训练辅助方式，就是用 AI 这个技术。AI 技术应该是近些年来科技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咱们今天聊一聊，您今年最大的进步是哪一方面？人羽生确实今年的进步很大，什么？学会用高科技辅助他的这个动作的演练。啊，否则我觉得如果没有 AI 这个模拟技术的话，羽生他好像 就可能也会成功，只不过这个成功的时间啊会来得更晚一点， 亦或是他有可能就根本不想这事儿了。 嗯， 因为他得用 AI 模拟出来所谓的最完美的体态动作，就是人现在做不出来这个 4A 的动作，他用 3D 影像的这种合成啊，大家也看了一些影视剧的这等等的这些 3D 影像，非常高级的一种技术啊，作为选手练习的一个模板。而且我还看到了有一种辅助训练方法，就是这个教练拿着这个绳拉着队员在上边，就小孩那么练。有一个小孩是我看的这个视频当中就挑战所谓的练这个 4A， 甚至挑战 5A， 但是得有个教练上面有个绳保护着他，然后他就练出来了。那个就感觉到，哎呀，太美轮美奂了。但如果说不用那个绳拉着去协助的话， 那很容易就摔下来了，或者完不成这个动作了。 真的跳不了那么高，转不了那么快了。 是的， 哎， 哎呀，所以就非常期待能够在接下来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看到羽生的表演。 没错， 这个他的四 A， 哎呀，其实我觉得能不能完成都，当然对他自己来说很重要哈。对于观众来说呢，能不能完成那个过程都一定是一个赏心悦目的瞬间。 哎，是的，这个如果能完成的话，也算是花样滑冰单人滑的一项巨大的进步啊。咱今天两个小时向蒙康乐陪着各位聊聊今年您进步最大的是哪个方面。哎呦，突然想起来了，我今年自从上了这个节目啊，晚高峰的节目有视频之后，我稍微给自己啊这个倒扯倒扯，然后我的这个衣着方面好像衣品方面有所进步吧。 我也觉得 是 大家在现在看我 今天走的是管家路线吗？ 也有朋友说这是王子峰啊，这是宇智波佐助说了，这康乐这身衣服挺特别呀。是，我看那个 网店上打的是说是这是王子必备的 哦，你的白马呢？ 说这欧洲宫廷这个什么王子必备的服装， 嗯， 然后呢，结果我一穿，有朋友说了，康乐你有点像服务员的那个感觉， 管家管家 啊，管家是吧？ 是的，是的， 管家叫 主要 是 主要 butler， 哎，主要你的白马没有带来。 哎呦， 嗯，你的白马带来的话，就绝对是王子了。 是我们这个关键直播间没那么大地儿啊，是吧？我还得是先练练马术才行啊， 得给他打 OA， 哎，是 走程序进不来， 走程序是、 啊、 还得检测呢。啊，1908说了，刚才咱们谈到一会儿5点半、6点半都让两位记者袁野和马德兴老师来聊一聊这泰山队夺冠到底有什么启示。1908说了，不用启示了，就一个字儿，钱。啊，他说泰山队夺冠就是因为钱，钱是万万不能缺少的。但是大家细想一下， 我们这儿的 那为啥 也不缺钱呀、 啊？那为啥其他队都缺钱了呀？那之前那钱怎么花的呀？啊，怎么人家这队就是脱颖而出了呢？啊，所以在大家都缺钱的时候，如果某一个队他不缺钱，啊，或者我们讲，大家其他队都在退步的时候，某个队就站在原地了。相对来说人家也是进步了，是吧、 嗯、是， 你看， 哎，那正好说到了泰山夺冠这个事儿哈，也比大家去总结盘点一下2021年的中国足球。 哎， 在这一年当中哈，咱们中国足球可以说是遇到了前所未有巨大的困局。首先这个国字号方面哈，男女国家队呢可以叫高开低走，而且这个主教练方面哈，都不约而同的经历了纷繁复杂的教练更迭。而且呢，受到这个新冠疫情等等多因素的冲击啊，正在进行限薪限投改革的职业联赛呢，也没有实现软着陆哈、 啊哎。 中超冠军呢，或者说叫中超争冠群体，一下就被打散了。很多俱乐部呢，也陷入到了欠薪的危机，规划政策啊等等都难以为继。这个金元泡沫过后呢，寒冬也降临了。可是目前来看，没有有效的手段可以带领着中国职业足球走出这个寒冬。 哎， 还有就是关于青少年足球，经历了一年的停摆，青少年足球赛事呢也非常难的，得以重启。大势所趋的情况之下呢，足球领域体教融合被提上日程，但是依然还是难以打破壁垒，依然是道阻且长。2021年是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颁布的第6年，在困惑和挑战面前呢，我们更应该加快落实足改方案50条措施，也应该去坚持去行政化的改革发展思路，更应该守护中国足球统领全国足球工作的改革成果。 没错， 哎呀，总而言之哈，说到中国足球呢，并不是说某一个领域可以去单门解决的问题了，它需要全行业的团结、智慧和勇气。 是这么多年都没解决的问题，哎，还真不可能说几个月之间就把这问题症结给解决了。哎呦，那也太神奇了。 嗯， 中国足球，反正我是觉得啊，之前经历了金元足球时代这个泡沫之后，泡沫散尽啊，这是一个好事儿，得以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是如何。 嗯 啊，咱得正视自己，比如说，千万啥呢，不能是。看自己没事，化完妆以后了，浓妆淡抹以后挺好看， 哎，或者是在这个滤镜跟前儿哈， 哎，美颜之后挺好看的，卸妆试一试，素颜试一试，中国足球需要素颜，各位看到真正咱们是长啥样，接受自己长啥样吧，照照镜子啊，我就长这样，哎，我长这样不也怎么了？我不也得继续的就生存下去，对吧？ 可架不住就已经素颜了，也看见镜子里边那德行了，但还觉得自己挺美，那这怎么办呢？ 哎，关键什么呢？重视内在，就是长什么样啊，也不一定是绝对重要，内在啊，你中国足球内在不能说是空了啊，或者就是一个空壳，只在乎外在的所谓的虚假繁荣啊。所以这个话题太有意思了，中国足球需要什么？返璞归真。金元足球时代，咱们有钱谁不会花呀，是吧？谁都会花，关键是在这种限投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看看中超当中哪个队能活得比较明白啊。所以等一会儿咱们在5点半和6点半的时候会连线袁野和马德兴两位老师，来说说中超的全新的冠军山东泰山队 给其他球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啊？ 嗯，这是现在最新的这个冠军诞生了哈。那曾经这个在中超班霸行列里边的广州队呢，据说最近一段时间又有了一些新的动态。 哎呦，好事啊！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未来的发展？ 哎，至少有人愿意接盘了， 是的，是的，是的。哎，这两支来自广州的球队哈，未来命运如何呢？据说哈，目前有两家，这两家俱乐部呢，马上就会进行股份制改革，而两家广州当地的著名国企，也会通过注资的方式成为两家俱乐部的新股东之一。而从现在情况来说呢，这个广药很有可能会参与到广州城的股改，而广汽呢，则是广州俱乐部的意向股东之一。一旦股改完成了，那么这两家广州俱乐部就会所谓涅槃重生哈， 是 继续留在中超的舞台当中。但值得关注的也就是呢，目前的信息显示，在股改之后的新俱乐部当中，恒大和富力依然将会继续持有一定比例的俱乐部股份，作为他们多年来投资足球产业的回报以及认可吧。 哎，是这个就是所谓的股改啊，各个俱乐部可能都会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但是短时间吧，看一看效果如何。长远的话，中国足球好像很难说设立一个非常长远的目标，一般都是短期的，我看着比较多。你像规划也是啊，是吧？短期一个目标，就咱中国足球啥时候能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而且执行下去了，那就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事，就是一种进步了。 是的，人说这个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咱们可能就缺少了一个长期的规划，更加缺少执行长期规划的执行力和勇气 啊，可不是吗？今天咱们晚高峰两个小时，说说今年各位进步最大的是哪个方面呀？看到了灰太牛郎说，今年在足球大环境一地鸡毛的情况之下，他变得心里平和多了啊，没办法呀。那只能调节自我的心态了。 嗯， 那歌唱的挺好，改变不了世界就改变自己，是吧？改变不了周遭的环境，改变自己的心态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嗯，灰太说呢，现在的中国足球已经不光是素颜了，都有点裸奔了。 哎呦，啊，是这。哎，这多穿点，这天多冷啊！ 就是防寒保暖最重要。 哎，这边1868RJ 说了，新朋友说这个素不素颜呢？说有些朋友还总愿意看中国足球， 嗯， 啊，说看多了这不起针眼啊，这不容易，怎么着看着中国足球一不干净的东西是吧？您说看到了啊，怎么着还得治眼睛说的？哎呦， 那就看一看这五大联赛。洗洗眼睛， 哎呦，但没办法，咱好奇心强啊，没事还得搂两眼 啊， 哎，所以说 不光是好奇心啊，这个还有点这个找虐的心态 啊，反正、 哎、我就得看， 有的也是虐出感情来了，是吧？ 是 啊，就是啊，有一些谈恋爱有时候总吵架，哎，太有感情，打完架之后了，第二天就恢复正常了，可神奇了。 嗯， 我真有认识那种朋友，哎，俩人吵得天昏地暗的，就是说离婚，然后结果第二天。又晒了就恩爱了，也有这样的人。 你还不能在中间劝 啊，不能劝 啊！你越劝，劝好了没什么事儿，劝不好了啊，就人和好了之后，你就是那罪人。 哎，是 哎。所以中国球迷和中国足球之间，咱也不劝啊，您想看就看啊，我们呢就是跟着您一块儿看。 没错啊，反正咱俩都已经这么多年，都已经进步到了一种啊， 平常心。 看零比几，咱心里边都如一碗。水一样是吧？ 是的， 端着这水就像是高级餐厅的服务员，像康乐穿这衣服的这种高级餐厅服务员端的都可稳了，四平八稳的啊！就我们这心态都跟那个汤里的这个水一样，绝对不带溅出一滴来的。 哎，是的，胸中有没有波澜不重要，反正这个脸上肯定是面如平湖。 哎，是看任何的体育项目，大家调整好心态，因为。说实话，大多数朋友看这个运动项目啊，包括比赛什么，都是一个找乐的心态，而找快乐的一种感觉。如果某个项目让您觉得不快乐了，我建议暂时先不要看了，转一下视线。我们大千世界如此之美好，转一转一视线，找到自己快乐是最重要的事儿。 嗯，是的。那说说今年的进步，有没有在找寻快乐这方面有所进步呢？ 哎， 孙东林这边就说，在聊天里边啊，和亲爱的家里人一块互动，和这个主持人一块互动，长知识，同时呢也有乐趣。今年这个幸福感啊，确实比以往要更多，这也 是 一种进步吧。 您的快乐就是我们的追求。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进步的追求了。我叫熟墨说了，他最大的进步是什么？哎呦，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哎呦， 啊，这个所谓的是一种处事的， 您是八面玲珑啊。 啊，或者我觉得您这样的，在处事方面，我认为是一种技巧。 嗯， 啊，当然您心里一定要明白，就是说所谓的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认为您心里边很明白的话，啊，这是可以是一种您个人的处事的方法的。 嗯，还有明这位朋友也说，哎呀，如果说是素颜的话，那咱中国足球的素颜真是太难看了，没人要看了。 哎，啊，中国足球反正这么多年看习惯了，关键是好多朋友 之前加了滤镜的时候还能看一看，觉得还有点意思。 哎，是 这个滤镜失效了之后哈，这个， 哎， 你看眼睛也没那么大了， 是金元足球 也没那么翘了。对， 是啊，就金元足球相当于什么呢？就是 十级滤镜，可不可以这么说？ 可以，或者是很重的什么脂粉， 嗯， 是吧？这 大浓妆， 哎呀，这涂的脸上涂的， 嗯， 感就是像掉面袋子里似的，是吧？爸爸妈妈看都不认识，说这谁呀，啊？这个 美妆博主， 哎，是这啊，甚至我看有一些网络主播啊，那个太过分了，那个美颜开的像外星人似的， 滤镜加美妆，一下你都不知道他是谁了 啊！有的甚至脸型都变了， 嗯， 千万别学这个呀！ 啊，哎，一抹绿色问说，据说明年升超的武汉特别的有钱，说西哲、大宝都在他们的收购计划里边，一会儿也可以问一问嘉宾， 好，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信儿哈？ 哎， 好的， 是， 嗯， 我在朝阳，他说了，刚才有朋友说这个见人说人话，那个说，是不是看人下菜碟啊？ 嗯， 啊，我认为看人下菜碟就不对了啊，应该是平等的这来对待别人的真情来对待。但是，他这个所谓的社会上的一种所谓的沟通的技巧，就是见人说人话呀，啊，我认为这个在实践的层面当中，他是每个人有不同的这种感觉的，啊，就不进行具体的评判了。 是的，那今天我们说一说进步哈，个人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学习当中， 哎， 是不是都有进步呢？ 没错，我们希望各位都有最大的进步是什么？生活越来越好，就像绚烂的花一样那么的美好啊。 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 我将熄灭，永远不再回来。 我在这里呀，就在这里呀，惊鸿一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 哎，好多朋友都听出来了，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那些花》。 生如夏花， 生如夏花， 哪些花 啊？这是我说生，都是花的事儿， 哎，都是花啊， 哎。我看有这个特别好玩的，这个喜欢朴树的听友就说了， 嗯， 哎呀，朴树这从唱了《生如夏花》之后啊，就感觉哎这歌真好啊，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这种期待。 嗯， 哎，后来怎么这隔了几年唱了一个《平凡之路》啊，鼓励平凡了。啊，这个都是人生的道理， 哎， 一点点去琢磨。 是的，也希望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呢都可以，开出自己喜欢的花，甭管别人喜不喜欢，自己喜欢自己高兴最重要。 哎，是我们人生追求，我认为一个很大的进步是什么？自己就是要活得像夏花一样的绚烂啊！但是呢，经过了这个绚烂之后，还是返璞归真， 嗯， 追求一种平凡之路，这个恰恰就是朴树他带来的一种人生的思考。 是的，另外今天是不是咱们的阿昭过生日啊？ 哎呦，阿昭， 哎， 有生日快乐！这蛋糕的准备了， 因为看见有家人晒的照片了啊。 是， 嗯， 阿昭，谢谢谢谢，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哎，是，阿昭也是在我们的点赞榜当中啊，这么好几个月都是名列前茅的朋友。 嗯， 看看今天的点赞助力榜，第一名。 一九零八第二，永远的儿媳妇第三，一抹绿色第四，新远行第五，九四八九第六，幺七幺七第七，这是用户晨曦第八啊，这好几个码，这读什么呀？昨天有朋友给我普及了一下，挺难读的。第十奥斯卡迷弟，第十一明，第十二家里人，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还有9769WB， 他说了，昨天那场 CBA 的比赛是说今天的，现在啊，山西队的三分就像大海一样领先30分了。哎呦，山西队有元帅啊，我还以为您说的是昨天的那个同曦呢啊，同曦昨天第三节三分球一段时间挺灵的，但后来跟首钢队还是有巨大的一个差距的啊。 所以昨天晚上那场比赛哈，跟赛前我们这个估摸的都差不多，主要还是因得感得表扬你。 哎呦， 给咱们比赛给说赢了 啊，说赢了、嗯、啊，这其实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这不是想法得夸你吗？ 啊，谢谢您了、嗯、啊，您夸人的这个技巧进步了啊， 嗯， 直接夸了， 谢谢谢谢。 啊，这夸人不用太绕弯，各位绕了半圈人没听懂有啥用啊？厉害就直接夸。啊，这边好多朋友给阿昭带来了生日的祝福，都祝他生日快乐。看到了《老兵新传》，他提到了刚才不是说的京剧了，康乐，你不是最近有一个进步，能听得懂京剧了吗？啊，他是给说了几位当代京剧界的领军人物，啊，有马派、球派的、程派的、梅派的，还有杨派、啊袁派的，这些人当中啊，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李胜素和余奎志。因为这两位老师经常上春晚，可能我之前听的还是比较多的，其他老师我也慢慢的来欣赏来品味啊。 嗯，我在朝阳说西哲必须有高水平外援和他配合，比如说卡努特，所以如果西哲去到了武汉没人和他打配合也不行啊。 哎，是但是这个西哲他以前啊，大家对他的这个期待啊，就是说单核也行，但是他在国足的表现等等的，让大家联想到说，哎呀，是不是得搭配超级外援才行啊？ 嗯， 西哲这边也得自我提升，希望他未来能有更大的一个进步啊。 嗯， 奥斯卡迷弟儿说了，山西现在领先广东30分了呀。哎呦，那山西队有进步了，山西队的元帅是不是又几个三分球了？最多好像元�帅之前一场投进过13个三分球，啊，所以广东队这。第二阶段是连败的一个节奏啊，啊，当然这边还有4178PP 也说了，他今年一个最大进步是今年学会在网上购物了，以前只会微信支付。哎呦，网上购物您学会了，那今年可能省不少钱呢呀。 哎呦，绝对不会省不少钱的，应该是花不少钱才对。 我的意思，花了钱就是跟不网购比，那肯定可能在这个钱上面可能会省一些的， 嗯、 是吧？没准花更多了呢， 大概率不会的，对，没准花的肯定更多啊。 哎、是， 那说到这个 CBA 的年终总结呢，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带来，对于2021年的 CBA 联赛当中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你看， 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注定呢，这个赛季的 CBA 联赛也是不平凡的。比如说在2020-21赛季，广东队夺取了队史第11冠，而2021-22赛季呢，由于疫情的原因又是赛会制，球迷没有办法在现场看球，这联赛的价值呢又还是降低了，从而也影响了整体的收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可以说 CBA 公司的财政亏损是非常大的。与此同时，这一年发生的故事也非常多啊，聚焦到个人身上，比如说周琦去到了澳大利亚，曾凡博和北京首钢之前的那段渊源，以及易建联、林书豪还有丁彦雨航的回归，可以说这一年呢 CBA 也是中国职业体育的一个缩影，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职业体育的现状。那再回到 CBA 本身，赛会制呢确实对于联赛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包括长期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 没错， 对球员啊，对球队的工作人员等等都会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压力啊，包括在空场的情况之下，没有球迷没有观众，对于球队的发挥多少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不过好在呢，这个 CBA 公司我觉得这一点呢可能要比中国足球好那么一点儿，就是在积极的去做出一些改变，而这些改变也是正向的哈。比如说2021-22赛季常规赛呢分成了3个阶段，那其中不排除第三阶段恢复主客场的可能性，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没准第三个阶段在有些地方球迷可以去现场观看比赛了。 没错， CBA 的事儿，大家好多朋友都在聊，说这场比赛元帅投八个三分球了。刚才一位朋友说的，0585FX 元帅太厉害了，就是辽宁队当时出了这个，我就发现了辽宁队啊，出走辽宁队球员啊，都比在辽宁队好多都打得好，不是元帅在辽宁队原来是没有位置的，人才太多了，到山西队了，开壶了，这元帅这三分球投的，哎，就好像库里一般那么的准呢、啊。太厉害了，等一会儿咱们持续为您关注这场比赛的一个最新的进展。今天晚高峰的5点到7点，厦门康乐陪着各位来聊聊今年您进步最大的是哪个方面。我们一段片尾广告之后，将会马上为您连线的是新浪体育的足球记者袁野。 热爱2022，12月31日至1月4日，王府井百货大楼鸿运节，服饰家居最高满200减100，每满2000再赠100开运礼金，元旦期间消费满额再得和平果局过年大礼包，快来百货大楼集好运吧。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点36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说说进步哈，今天我们观察自己，说一说2021年您进步最大的是哪方面呢？ 哎呦，这边9769WB 说，康乐你业务挺熟啊，没看比赛也能预测，说元帅啊现在投八个三分等等的。我这一猜就是山西队领先30分， 都领先30分了，都不用猜了 啊。对呀、啊。啊，这个是我今年一个最大的进步，什么？因为总跟啊这些资深的记者们聊啊，啊探讨什么的。哎呀，我虽然没有半仙之体，但现在好像在体育方面也能够稍微的能掐会算一点了。 那接下来是不是 是 再得请上一位大神级的人物呢？ 哎呦，掐指一算，不是，我看到我们导播示意我了哈，马上我们邀请的是新浪体育的足球记者袁野袁咔咔老师，袁老师您好。 康乐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哎呀，袁老师这边好多朋友都是等着袁老师，必须得先说说，哎，西哲的事儿啊。说有的朋友说了，这武汉队啊，怎么对西哲感兴趣了？袁老师这事儿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啊？ 感兴趣的对关球员感兴趣的俱乐部每年都有，这个类似的消息每年都有。但是说，既然球迷这么关心，首先肯定说。西哲包括于大宝他们两个人的合同都是到2024年年底到期，而且国安俱乐部现在没有把他们放走卖掉的任何想法，所以说他们即使啊有人看上了他们，当然他们自己也没想过走，所以说就是即使有人看上了他们也不会走，请球迷把这个心里头这块石头可以放下了。 哎呀太好了， 大宝两个人都不会走。 哎呀太好了太好，就好像是有很多人也看上我了是吧，真我只要我这边不想走就行呗，对吧？这个大家都理解，当然这边还有朋友想问问袁老师啊，说这个山东泰山夺冠了，哎，好多朋友就是讨论啊，到底未来一两年之内什么样的俱乐部会成为这个夺冠的大热门啊？有朋友说了，那就得像山东泰山这种，列了各种各样的标准，我看到了。袁老师从这一次山东泰山的夺冠， 中超的其他俱乐部能从中吸取哪一些所谓的启示？另外给这个包括俱乐部经营、中超整体的一个发展带来哪些全新的启发呢？ 其实中超其他俱乐部能够山东泰山这次夺冠得到的启示有很多，但是咱们如果说言简意赅的说，就两点：第一是俱乐部稳定，第二还是要做好青训。你像山东鲁能足校搞了这么多年，培养出很多人才，咱们就不用说了。从他们83年韩鹏啊，85年崔鹏、周海滨那一波王永珀开始，一直到现在99年的郭天宇，培养出这么多人，持续的做青训，这个是根本。第二，我说这个稳定。现在今年中超遇到很多困难，很多俱乐部确实是非常动荡，不太稳定，经济遇到很多问题。当然我说这个稳定啊，大家也不是说一定要靠着这个国企，可能一说到山东，一说到上港就是说国企。我觉得可能中国的主改方案提出了一条叫做股权多元化，你像无论是说私企也好，民营企业也好，都可以吸引这个国企的一些股东加入。可能未来如果说中国的职业俱乐部能够尽快的实现股权多元化，可能这个俱乐部就会保持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不会出现我们说今年欠薪呐、或者是各种经济危机。只要这个俱乐部稳定，球员能够安心踢球，那就一定能够取得好成绩。 另外今天也关注到了广州两支球队好像有全新的这个动作的可能性，袁老师也给点评点评吧。 广州城还有广州队，就是过去的恒大队，确实是我们说遇到了很多困难嘛，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但是广州当地的可能体育局啊相关部门也在帮他们积极想办法。我相信就是在广州那座城市，只要是说刚才我提到了能够积极的实现这个股权多元化，或者是完成俱乐部这个股权改革，两支球队应该还是有希望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是当然这边还有球迷想问问袁老师啊，所谓的这个青训发展是一个长远的这种规划，想问一问这一方面呢，是俱乐部应该是主要的所谓的牵头啊，还是说足协方面未来会有一定的这个方案去执行呢？ 其实我们想很多俱乐部从开始成立的时候都提出过百年俱乐部的一个设想。既然我们说这个企业这个俱乐部想长远的搞足球搞青训，那就是必然的。我刚才提到了，其实鲁能从83年那波球员到现在99年，这些球员相继出了人才，中间跨度已经将近20年的时间了。以咱们北京国安为例，就是从09年夺冠之后，我们的主力阵容里面北京球员或者是北京青训自己出的球员是越来越少。这个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过去10年我们的青训为什么没有培养出自己的人？如果说能够踏踏实实搞青训的话，这10年是应该可以出一些自己的人才。或者是说我们培养出自己的人才为什么不在一线队去锻炼呢？包括现在我们对成绩没有太高要求的情况下，我们的一线队应该给我们今年预备队上来的一些球员一些机会，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潜力未来能够顶上来。这个我们想发展青训一定要从俱乐部还是说自身做好自己的工作。 好，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新浪体育的足球记者袁野老师。袁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的，再见， 拜拜。哎呀，这聊起中超俱乐部，好多朋友又是说了，那还得是不差钱呢。我叫舒墨说的，确实，竞技体育啊，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呀。是怎么让这个钱花的，哎，正正好好的，也别花冒了。像以前妓院足球那挺浪费的，还能花的恰到恰如其分啊，而且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所谓的细水长流。可能这个就比较关键了。 你刚刚提到这个稳定的状态，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哈。这什么叫稳定的状态呢？你不光是一家俱乐部你的财务情况稳定，你也要整个中超的大环境处在一个稳定的财务状况当中，而不 是 说突然来了一波资本，然后哐哐哐全都注入到某一支球队里边， 对， 那肯定就搅乱了这一潭平静的水。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可能在一段时期之内哈，相对会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了。那是不是就能够让各家俱乐部好好的梳理一下自己的财务情况呀，梳理一下自己的包括梯队建设啊等等的， 没错， 都冷静下来了再去细细的去琢磨这些事儿。 但是说的真好，但是我觉得中国足球以前就是没做到什么，把很多事儿给掰扯明白了，总是弄得一团乱麻，然后这事儿没做好，积累下来了，再存一段时间，之后又有其他的事儿来了，然后就你就总感觉是一团乱麻的这种状态。中国足球需要一个，咱不说是一个所谓的从零开始， 但是得需要有一个过程，什么就是你寻找到行业的一种标准，而且都执行这样的一个标准啊，否则你像金元足球那会儿都是那样的啊，比谁花钱多， 嗯， 一点点这种所谓的无序的在市场当中的竞争，造成了现在的所谓的一种后果吧。还好啊，这个后果经过调整，我们还是有信心中超联赛会越来越好的呀。 哎，你刚刚说到这个标准哈，咱们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个行业标准叫什么 ISO 体系？哎，这以后中国足球是不是也能弄一个什么？ 是 差不多的，就是标准体系哈。 哎， 你达到这个标准了，你才能去往下走，进行下一步。 哎， 引援也好呀，或者怎么怎么花钱也好哈。 没错，嗯，啊，包括有朋友提到了这个是青训的事儿，啊， 嗯， 说有一些好像是青训教材都有了等等的。 是的呀。 啊，其实标准包括教材，这都好办。 这个苏宁足校、恒大足校，你看这个之前那么多小朋友在里边上学练球，现在一下， 哎， 说没就没了 啊！就是一些这个什么文字上的东西啊，我说这都很好办的话，这么多这个有才之人为中国足球操心的人，早就给列好了各种各样的什么，非常的明白， 嗯， 但是能够执行下去，而且不变味的执行下去，这个相对是比较难的一件事儿，啊， 这就需要踏实的人做踏实的事儿。 哎，是，就是更稳才行。哎呀，我突然想起今年我一个最大进步什么，我下半年变得更稳了。 哪方面下盘更稳了？ 哎，是，就是我体重啊稍微长了一点，你别说，哎，我坐这座啊之前觉得有点硌得慌，哎，现在好像感觉正正好好的 啊。这只是好事还是， 哎，我的意思就是啊，咱们都得让自己进步什么，哎，变成一个更加平稳的状态，生活变得更加平稳，其实说明您掌控生活的能力在提升啊，各位。 是的是的是的，哎，心态平稳了，然后快乐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也希望哈大家都是这样的。 哎，是， 看一看今天大家在我们聊天室里边都说什么了呀，说说您今年进步最大的是哪方面。 哎呦，这个是谁说的？今年进步最大的是泡方便面的水平进步了。 哎呦， 这是玉和原子说的。 怎么这么说呀？ 哎呦， 我都心疼了 啊！但您别说， 嗯， 方便面能做出来五星级大酒店的水平，真的，我看过一个这个专门介绍的，怎么做好吃，绝对不是做开水往里咔一泡，调料一搁，然后泡个五分钟就吃，不是的。您把那面做好以后啊，腾出来得加很多辅料的，加那料肯定比方便面还贵。 那不还是方便面吗？ 啊，虽然还是方便面，但是啊，好像它的灵魂已经有所改变了。就你得给这，比如中国足球原来就是一个方便面，咱请着教练吧，你说请里皮够大牌的吧，但是还是改变不了中国足球就是个方便面这个本质。 嗯， 你得 面还是方便面，这浇头不一样，也就是浇头可能是佛跳墙， 是， 也有可能呢就是普通的这个酱包。 哎，对啊，反正这个有的时候还胡乱往里边放， 啊， 这味儿那味儿都窜味儿了是吧，就跟咱中国足球有一段时间一会儿说学巴西， 嗯， 啊，又学德国又学这学那的，哎呀放一块儿了，结果啥味儿都不是了， 嗯， 你看 咱还是做出咱属于中国足球自己的那个味道吧。 哎，是，嗯，XXDJ 这位朋友，新朋友说，他今年最大的进步就是健身方面。哎呀，很简单的快乐，就喜欢那种健身的快乐。 嗯， 大肌肉群的运动啊。 哎呦，那就是上器械。 哎呦，大肌肉群， 嗯， 那您那意思，您的大腿肌肉很发达呗？ 嗯。 啊，大腿肌肉， 肱二头肌呀， 啊，是啊， 啊， 背肌是大肌肉群，还有这胸肌啊，包括大腿肌肉群， 嗯， 啊，大家看一看，足球比赛当中就经常能看着大腿那粗的，是吧？这 我经常看那个网上有些集锦，说什么 绿巨人 让人羡慕的肌肉群， 哎， 啊，就是足球运动员的大腿肌。 啊，是啊，大家看一看那胡尔克大腿肌，就能感觉到了什么是真正的 哎 肌肉男了。 你说你向往那样吗？ 我不向往。 哎嗨， 我真不向往那样。我觉得那有点过了。 嗯， 是太过分了，那种一看太壮了也不好啊，容易给周围的人带来一种压抑感。嗯，是， 就不太敢上去跟你说话了。 是啊， 阻碍你交到更多的女性朋友了。 啊，太了解我了。你说本身我这个人啊，就属于平时有点小高冷。你说我再练成胡尔克那样的， 嗯， 那更人家不愿意接触我了，是吧？ 明白了。 所以今年一个最大的进步还是什么，认清自己很重要。 嗯，八七四零也说了，他不光认清自己啊，他逐步的一步一步学习能力提高了，这也是我今年的一大进步啊。 哎， 这是很厉害的一种进步、嗯、一个人学习能力相当于什么呢，您如果不学习的话，比如说前几年我就没大愿意学习，哎，总感觉吃老本啊，哎，我之前背那什么这个古文啊都挺溜的，但是总用同样一句话，人家说了，哎呀，你这是掉书袋词穷了，那不行，咱得天天都得学习，给自己的知识海洋里重新的注入各种小贝壳， 哎呦，小贝壳、 啊、小螃蟹、啊、天天都学点知识多好、啊、 嗯 是，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学习的途径啊方式方法也都非常的多、 哎、 像以前说，哎，一说到学习好像只能坐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去看一些固定的教材， 你看 那现在呢这个手机上也能学习呀、啊、电脑上自然也可以学习呀、 啊、哎，是， 生活当中你认识了对的人，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 没错，就是现在你想要进步啊，我觉得这个 方法太多了， 是、 嗯、 因为能接触的信息特别的多。 嗯， 我记得我那会儿高中那会儿吧，哎，好像说我还得买很多的这个什么练习册啊、 嗯、 啊，这个习题集、 三年模拟什么的 啊，包括什么真题啊。但是现在，你想要是任何的题目。比如说那个学校考完第二天网上肯定能找着， 嗯， 啊，答案都能给找着， 是的， 你看 这就是这个时代在发展啊， 哎，科技在进步，我们的这个接触信息的能力也在进步啊，你看， 嗯嗯，孙东林说希望国足有进步啊，在到时候春节假期喜庆的佳节里边呢能带给球迷惊喜，高兴的在春节期间能够吃一顿美味的饺子， 是， 哎，就希望国足呢在这个大年初一那一天的比赛当中哈能够给国人带来给节日带添喜哈， 哎，是，我觉得国足啊要真能把比如日本队真能拿下的话，那太厉害了，那是进步， 就 那 这座大山咱先不考虑，咱先把越南给拿下， 哎，越南应该是这个 稳稳的拿下哈， 是拿下越南队是李霄鹏指导，应该是一个及格的分数 啊，对对对 对，及格完之后了，再比如打平日本，应该就算是一个不错的进步了， 就优秀了啊， 对啊，因为咱们之前是输给日本队了啊， 嗯、 你看 DJ 还说了，他看过一个电影叫《大块头有大智慧》， 哎，我好像也看过， 好像是 刘 德 华演的，嗯， 哎，当时那个化妆好像就是把他化成一个这肌肉特别强壮的男生， 对。 啊，这不是一般的肌肉了，那肌肉就是有点像是什么施瓦辛格、 嗯、 巨石强森那种肌肉，绿巨人那种， 健美级别的那种了。 哎，啊，你别说，网上还真有卖那个外套的， 嗯， 真有， 啊、是的，是的， 据说 还有专门卖那个腹肌模块的，你就可以贴在肚子上。 哎、是、 嗯 那个是一个演员的这个叫什么 道具是吗？ 差不多那个 道具、嗯， 还挺贵的， 嗯， 啊，但是那个特别热。所以说刘德华当时演那电影的时候估计也特别热， 嗯， 哎，你说，哎，这么多年咱提到刘德华了，你别说刘德华的进步啊太大了， 好像他像已经有了这么高成就的人还在进步，就是一个让人感到非常敬佩的事情， 哎，是，首先人设没崩塌，这就是已经很不错的了啊！ 嗯、 是， 有位儿媳妇说，我们同事今年都考了中级职称，啊、这我好多年前就考完了，哈哈。 哎呦， 有位儿媳妇，你最棒了！ 哎呀，太厉害了！所谓的未雨绸缪啊，早早的把这准备给做好了， 嗯、这样你是不是很快就能再考副高了？ 哎， 对吧？ 有句话说的什么特别好？早起的鸟有虫吃，早起的虫。哎，虫子别太早起了， 被鸟吃 啊！对呀、啊，所以这玩意儿得分物种才行啊、嗯。这边还有朋友， 女生宿舍说， 哎， 哎都净看着这个山东泰山进步了，咱国安什么时候进步啊？ 是， 哎，有些事情呢，就像刚刚康乐说的，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准备。也许眼下你没觉得有什么进步， 没错， 但是呢，这厚积薄发嘛，你现在有点积累， 哎、 等到机会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显现出来了。那关于国安这边呢，一会儿在6:30的时候，我们还会去就足球话题连线马德兴， 是， 也顺带问一问马老师对于国安接下来建设都有哪些他提前知道的信息。 哎，说起今年最大的进步，刚才有朋友说了，身体方面比以前更加健康了， 哎，这很重要， 这得给您来一个健康方面的提示，这跟体检有关系 的 呀， 是的，是 的，你看昨天， 嗯， 这是北京2020年度的体检， 对，上一个年度， 没错、嗯，这统计报告是发布了啊， 嗯， 哎，看一看咱们市民平时这个健康的指标当中，哪些比较靠前的是 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啊？ 这些可能大家来看一看啊，会不会跟自己有关系？排名靠前的呢，主要有血脂异常、 哎呦、 超重和脂肪肝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相关的危险因素。专家也说呢，最近几年北京血脂异常、肥胖、高血压、脂肪肝等等异常的指标的检出率呢，一直是高居不下的。这些机体代谢异常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什么呀，比如说动脉硬化、心绞痛、心肌梗死、脑梗死等等，是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危险因素。所以提醒大家哈，改变那些不健康的生活行为，养成良好的健康的习惯和生活方式。 没错，所以如果超重或者甚至肥胖的朋友一定得减肥。我认为如果减肥成功，就是您一年当中最大的一个进步了。 嗯， 减肥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各位、啊、 是的、哎、 美食的诱惑有多大呀？ 不光是美食的诱惑啊，有的时候你说看我躺那儿看电视、哎、我坐那儿看电视和我出去跑步，这哪个更让人感觉到舒服呢？ 懒的诱惑也很大， 对，懒的诱惑，尤其是大冬天的哈，谁愿意在寒风当中奔跑呀？ 哎，是，这边有朋友说了，广东队是输给了山西队吗？刚刚结束的比赛，还输了28分啊！哎呦，鲍林磊说了，好久没有看到了杜峰指导这种凝视的状态了， 死亡凝视， 凝视队员啊，就那意思，好像自己是传说当中的美杜莎， 嗯， 谁看到美杜莎 就变成了石头 啊，雕像了。但我你看，我估计广东队队员都习惯了，对吧？ 哎、 都，哎，这教练，你就是平时就这脾气的， 看呗，看呗， 爱咋看咋看，是，你来随便看，放大镜给你借你一个，你看我吧。 嗯嗯。辉泰的观点不太一样哦。他说泰山呢其实也没什么进步，就是其他球队普遍下滑了。 你看、 他呢没下滑，所以就他就凸显出来了。 没错、 嗯、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反过来一样，如果其他队都退，你没退，你就在那原地盯着了。 嗯， 那相对来说，它也是一种进步的体现。 是的，其实大家都退的情况之下，我站住了，我没有在这个洪流的推攘之下往后退哈。 哎， 其实就是一种进步啊。 没错、说明人家很多方面做得好。 我还是有底气的。嗯、 哎，是的，是的。这边还有朋友也奥斯卡迷弟也表扬我们了啊、 嗯， 说今天我们节目进步很大呀，谢谢谢谢啊。 嗯嗯。 有赖于大家的支持、啊。 是的，是的。还有一位朋友叫 XX 四个叉， 哎呦， 四个 XDG， 他说我记得曾经有句歌词叫“国安永远争第一”，现在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奇怪呀、 啊？追求第一，这个是进步的一个最高的追求了、 嗯。是的，是的，即便我们现在没有把第一握在手里，但是我们有一颗争取拿到第一的心。 没错， 你这个信念不能没有吧？ 可不是嘛，所谓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呀、啊！哎呦。我看行， 混乱入了。 哎，咱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给您继续的聊回来呀。 居然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 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 拥抱 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 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在晴空辐射的作用之下，气温将快速下降，平原地区夜间的最低气温在-5度左右，昼夜温差大，提醒大家要继续做好保暖工作。明天白天依然是晴天控场， 不过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北风较大，气温会稍有下滑，预计最高温度在4度左右，风寒效应明显，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另外，空气干燥，也需要多多补充水分，以及用火用电的安全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两级转四级，阵风会达到6级，最低温度-5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温度4度，最小相对湿度15%。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此外，明天白天晒太阳的指数是5，不太适合大家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也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2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舍得酒业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8天，告别过去，奔赴未来，有舍有得，万象更新，时间沉淀舍得智慧，智慧酝酿珍惜老酒，舍得酒每一瓶都是老酒，以舍得老酒敬舍得人生。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大轮堂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呢是12月28号，那距离2022年我们又近了一些了。在2021年最后一周呢，是我们盘点总结的一周。而今天呢，我们看一看自己，关注一下自我，说一说今年2021年您进步最大的都有哪些方面。 好多朋友都发来了自己的进步，看到了。新朋友8740IL 他说了，今年最大进步就是学会了少生气，多做开心的事儿啊。 那这个进步很大哎。 哎，这个是心态上一个巨大的提升啊。您能把啥事儿以前看不顺眼的，看不顺心的，说看着这人怎么这么气人呢，哎，现在进步了啊，啥事儿看完之后都是不影响自己的心态。 是的， 你看， 哎，这就很好。1246也说，坚持每天都会来金戈铁马呀， 进步了。你看，啊，这我们这天天有打卡的朋友，以后咱们得增加一个环节啊，是吧？每天打卡是不是得有记录啊？以后这个盘点 打卡上下班是吗？ 啊，就我给这个以后听听 FM 这 APP， 提一个建议，多一个说每个月。比如说给总结一回打卡，比如1908打卡31次，然后这 是属于什么模范听众是吧？谁谁谁 那是不是得发奖金啊？ 少来一天罚钱嘛， 绩效奖金啊， 哎，是争取把什么发红包的功能以后都给增加进去、啊 哎、是的是的、哎、红果还说不盲目购物了，学会理性消费，挣钱不容易啊， 哎， 这真是一大进步哈， 是有很好的 省钱持家、嗯、 没错呀、啊、这个消费观提升了一下， 是的， 你看还有朋友说球队的进步啊，啊，说首钢队是不是也有所进步啊？ 嗯， 这个赛季，啊，他认为季后赛才是赛季的开始。我同意，这是四九城 VIP 的观点。尤其 CBA 比赛，各位啊，常规赛不用太当回事儿，各位，之前几个赛都已经很清楚证明了，常规赛打得特别好。 嗯、 举个例子，广厦这队， 嗯， 好几个赛季都是常规赛第一啊，各种赢辽宁、灭广东啥的。 进了季后赛呢？ 啊，露出了真面目， 哎， 这不善于打季后赛那不行啊、 嗯、 啊，首钢队这一点确实是挺厉害的啊， 哎，是的，就说明我们还是有底蕴的一支球队，我们吃过见过， 没错， 见过大场面， 哎，一号线他说了，首钢队跟前几名其实胜场也差不了几场，是的啊，尤其是第二阶段这回来之后，你就感觉到首钢队啊，我比如举个例子啊， 嗯， 比喻成把各支球队比喻成汉堡，啊，这个阵容厚度越厚，汉堡夹的越多 啊，巨无霸， 哎，对， 和这个单层极致汉堡的区别 啊，单层呢就一点点都能看着， 嗯， 首钢那些阵容厚度啊，感觉就是巨无霸再夹俩鸡腿， 哎呦， 啊，再夹一好几层菜叶子啊，再各种酱啊汁儿啊，之后还不够，还得夹两层什么培根， 嗯，牛肉， 哎，就这个营养现在， 哎呦喂， 阵容厚度绝对够， 被你说的都饿了啊！ 是啊，亚尼斯说了，这不够啊，我这一口能吃好几个呢， 嗯， 食量大呀。 哎，别撑着。 哎， 乐一九说，我的进步就是我聊天很少再批评人了，以前老在群里边批评这个批评那个，被踢出过一次群 啊， 又主动退群了好几个啊。 谁呀？ 我今年的进步就是我很少怼别人了 啊，是， 嗯， 啊，这是乐一九啊， 啊，对， 但我觉得。您这个属于很有热情的一位朋友，至少你有热情跟别人去交流。 对，我在这儿说说东说说西说说，哎，每家的事儿我都想看一看管一管。 哎，可以来说一说，我认为您的热情别丢啊，只不过没事儿不用去跟谁去怼来怼去的， 是的， 影响自己心情干啥呀，是吧？啊，但是我们欢迎您踊跃的发表您个性的观点。 对，咱们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想说什么说什么，但是呢，你不要去针对某个人去进行那个什么 ETC 啊。 哎，是，不要人身攻击什么的，对，等等等啊， 嗯， 对，是，大家这个应该都很明白的啊。 嗯，地铁一号线也说咱们后边的赛程还轻松一点儿， 哎， 对于首钢来说，这个赛程还是有利的 啊，反正得看状态，我认为状态好了，不管什么赛不赛程的啊，状态不好了，可能就是赖这赖那了啊， 嗯嗯嗯， 啊，这边 WB 说了，首钢这个汉堡，康正刚才比喻的说，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有一种大汉堡叫惠灵顿牛排汉堡啊？哎呦， 啊，就是外边是一层那个酥皮， 哎， 里边夹着那个牛排， 是， 嗯， 是硬头货， 嗯， 我感觉吃一顿 那主食和肉都有了 啊，是啊，一周感觉都不用吃肉了，都行了， 是顶住了啊， 哎， 嗯， 啊，这边深秋说了，刚才在车上听我们说，康乐说国足要赢日本怎么怎么着，不光是进步了，那可不是，他说简直是惊艳了， 是的， 那可不是吗， 这个吧，我们当时也没说赢日本，我们就说这个日本先不谈，嗯，得先把越南给赢下来， 哎，是， 嗯， 啊，反正我期待要能赢日本了，那是咱过年的多大的一个礼物啊， 那 是 惊艳了 啊，相当于是不是， 如果越南没有拿下来那就是惊吓了， 哎，是啊，就是我是又想举个例子， 嗯， 国足要能在这个春节期间把日本赢下来，相当于这个春晚的好几个小品相声的这个效果 那 加一块了， 是 吧， 那绝对就是把春晚推向了高潮， 哎，可不是嘛，嗯，啊，另外这边还有啊，1908说他就不是特别爱吃汉堡，他说他 太太 他媳妇儿在，哎呦， 麦当劳上班 啊，是在麦当娜的姐姐那个他家上班啊，说一闻汉堡就想吐， 嗯， 哎呦， 不是，你们长时间吃一个一样食物都想吐吧， 对啊，尤其是我家亲戚有大厨的， 嗯， 结果呢就是各种凡尔赛说，哎呀，我天天，哎，就是那个谁是什么菜啊，锅包肉啊，就是一闻就想吐，我心想了我天天就想吃的东西你想吐， 就是， 哎，但是后来你看，但是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一下，人家确实啊天天都接触那个，比如说有的朋友特别喜欢去旅游， 嗯， 逛来逛去的，但你说这一个地方导游 总逛那一个景，可能感觉有点厌烦了。 嗯，是的。 哎，还有的球迷说，我就羡慕那个天天看球的，但有的记者连续一年看好几十场啊，他可能也感觉烦了。 就干什么都得有个度哈。 哎，是、 嗯、把握一个度。还有又说到汉堡，宇智也说我每天都吃辣堡。 哎呦， 女生宿舍也是，我每天都吃汉堡 啊。是 啊，我们刚刚给大家提了个醒啊，健康提示，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上一年度北京市的年度体检统计报告的发布啊，最近以来血脂异常啊、超重啊、高血压呀、脂肪肝等等的这个检出率都高居高不下，所以提醒大家饮食习惯一定要健康。 是啊，要低盐低脂，另外要多运动、 嗯、 这方面大家非常关注。还有一个事儿，我觉得跟各位的生活质量的提升和进步也非常有关系、 嗯、 就是空气质量啊。 哎，是的、 哎、最近又改善了。 最近我觉得咱们北京哈这空气质量越来越好了，什么蓝天呀绿水呀也是经常能够看见的了，不再像以前说哎呦有个蓝天了哎呦一顿拍， 哎是 北京蓝什么中国蓝什么的，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哈咱们对 经常能看着， 经常能看到，也不会说没事在朋友圈里边秀什么北京蓝之类的了哈。 没错。 那今天呢是生态环境局就介绍，截止到十一月底，咱们北京的 PM2.5 累计浓度呢是每立方米33微克，这个数据哈就创下了北京历史同期最优。那其他主要污染物浓度持续保持下降的，可以说今年咱们通过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北京市的空气质量呢实现了持续的改善，再创新优。 哎呦，真好！ 现在什么？你看，常态蓝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背景了，生态绿也成为我们亮丽的底色了。 哎呀，是这个天儿一好了，我们的心情就大大的进步了呀， 嗯、 是吧？天天 青山绿水一片清秀。 哎，是啊，尤其在这个青山绿水之下拍个照片都不用 PS， 感觉都特别的好看啊。 是的， 你看啊，虽然有的朋友经常用 PS， 我也给您提个醒，也别总用。来点真实的多好啊！ 我觉得 P P 风景可以， 别过度。 对，如果 P 人的话呢，就是你修一些小瑕疵就可以了，就把别把自己 P 成了别人。 哎，是，这边还有为您关注到的另一方面也很重要，菜篮子的事儿。 哎呀，说到吃啊，六点以后了，大家是不是也都可以给我们发一发您家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没错啊，都给我们发来菜吧。另外关注到的是亚洲单体最大的菜篮子开张了呀。 对呀，这在哪儿啊？来给大家看一看哈。作为咱们北京规划建设的4个1级农产品批发市场之一的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今天开张试营业。这是咱目前亚洲单体最大的菜篮子，运营之后呢，将会和新发地市场形成错位互补保障模式，构成首都农产品日常安全供应的双核格局。这蔬菜哈、啊，天南地北的都有，以前好像说只有南方有的一些菜呢，现在咱在北京的餐桌上也能够吃到了哈。 是， 而且独具特色的一站式采集厅和首农美好生活市集也在今天上午亮相了，为大家的生活增添了便利，增添了丰富多彩的美食。 哎呀，真好啊，就是菜篮子一丰富了，那咱们这个感觉生活是一个平时的质量会大大的提升。 你看桌上的花样多了之后吧，你觉得这个幸福感提升了很多。 哎，对呀、啊，这花样多了，好像说，哎呀，这个考验厨艺的时候到了呀，各位。 是的。 啊，之前比如说啊，您说我哎呀，有一些菜买不着，哎我，哎呀，怎么秀一下、啊、各位、啊嗯？我这是不是我不想秀我的厨艺啊，康乐？我这菜今天没买着。啊！现在我找不了这借口了。 以后对，以后这借口就没有了。 啊、啥菜都有， 都能买到。你就展现你的技艺水平嘛，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哎呀，露馅了、嗯，所以我这还得向谢霆锋好好学习学习，是吧？人家这个厨艺太高了。 一会儿下了班去对面找他。 哎，这谈到美食了，最近好像有美食节开始了，各位关注了吧？ 没错，但是反正住在咱们东边的哈，这个就比较方便，可以去品尝到了。就是 CBD 开启了美食节， 你看， 这个上合组织秘书处以及成员国的驻华大使来到了 CBD 的8家餐厅，他们亲手制作各自家乡的美食，并且保留在餐厅的特别菜单当中。而这些美食呢，今后我们不出国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丝路美食了啊！ 哎呦， 这也是2021年 CBD 商圈的一大特点。以前以往说到商圈什么王府井啊三里屯啊、都觉得是非常热闹的地方，那以后呢 CBD 商圈也会加入其中。 哎，是反正这个我认为挺好的， 也是去一些新开的餐厅尝尝新品。 嗯， 我特别爱尝新品，因为我总想吧模拟出来，但我一直没这能耐。各位， 3D 打印机吗？还模拟出来 啊？不是，我就吃完之后吧，我哎，我先拍一下，然后我就琢磨说，哎，他是用什么料，我要能模拟出来就好了，我在家自己就做。 嗯， 我想我赚了多少钱呢。 嗯 啊，但我这厨艺有限呀，所以这真得向谢霆锋多学习学习这方面，是吧？ 那一会儿跟他约一下。 哎， 啊， 这咱未来进步的空间还很大呀。 哎，那说到美食呢，这个现当下的美食啊，自然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可是你能想象到说在百年以前、千年以前，中华大地上都有哪些美食吗？那今天哈，国家博物馆就开展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200多件和吃有关的文物呢，将会展现出温情脉脉的人间烟火。 哎， 讲述着百味分寸的故事，而且策展人还通过相关的文献著作，展示出了吃这个背后的文化思想。 你看， 而且呢，在这个国家博物馆里边啊，还设置了很多和吃有关的互动项目，通过好看的、好玩的、能够体验的、能够动手的，去拉近博物馆和观众之间的距离。这个如果对吃感兴趣的哈，想看一看古人都有哪些好吃的，汉代的湘菜菜谱、科举考场考生用的这个便携式的餐具都是什么样的， 哎呦， 你可以前往国家博物馆。 你看， 嗯 啊，所以吃绝对是有文化的事儿啊。有的朋友经常说了，康乐你就是一个吃货。刚开始我还挺生气的，还说哎，就好像我就重视吃似的。后来我挺高兴的，因为我理解到了吃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组成部分，吃也是一种文化，能吃好了更是一个能耐了。哎，这个说实话了，这在全世界对比吃的文化上面，吃东西这事儿，我觉得我们中国是第一位，不接受辩论。吃的烹饪 啊， 什么饮食，这个我认为是第一位的，绝对的啊。你看， 是，那加上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亚洲最大的菜篮子也开张了哈。 哎，是， 我们是不是可以丰富一下我们的餐桌了呢？ 哎，是，哎，我这边没事，别总点外卖了。 对 啊，我 开创一些属于自家的这个独到的菜谱吧。 是，而我又透露一个小秘密吧。 嗯， 我平时喜欢买书，之前透露过这个，其中我还喜欢买菜谱。 啊，那你没有看过随缘食单 啊？就各种各样式的菜谱。 啊，它就是古时候的这个食单。 哎呦， 古时候的菜谱 我得搜集搜集， 研究研究。 是， 啊， 我家里买了各个大菜系全都买了。 嗯， 摆一书架全是。 嗯， 哎，遗憾的就是我会做的没有几个。是，我这还停留在表面。 哎， 未来进步的空间还有很大呀。 能吃是福呀，奥斯卡的迷弟说。啊， 哎，是。 嗯， 周扒皮给我们拍了在超市的排骨的图片，今天晚上是要，这是什么，葱烧排骨啊还是什么的。 嗯，或者炖汤也很好呀。 达盖尔秀的是炖牛肉。 嗯， 太好吃了啊。闲人北三他说刚才提到的是照相 P 图的，他不会 P 图。闲人北三， 哦， 啊，他说他烦 P 图，他说长什么样都是爹妈父母给的，怎么 P 还是那样。 是的， 你看，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一种感觉。 嗯， 就是追求真实。 嗯 啊，但是如果说，但我也理解啊，有一些朋友说，哎，我就想 P 一下，给别人展示一个更好的形象。 对，这也很好。 这也很好。 嗯， 只要是出发点是好的，我认为这都是对的呀。 嗯嗯嗯。哦，阿昭给我们回应了，说随缘食单我也有啊，但是基本用不上。您现在肯定用不上，因为里边的很多这个原材料啊，现在当今社会是找不到了。 是。 这看来这个古人和现代人在口味上哈，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哎，是。 但是可以看一看，就是了解一下古时候的人在吃方面都有哪些讲究。 没错， 这个是随缘食单的一个价值 啊。我前一段看《红楼梦》，那给我馋的。 嗯， 一边看一边馋。 嗯， 我说大观园里边吃啊，刘姥姥进大观园吃那叫茄晌。 嗯， 哎呦，那个怎么做的是吧？是， 哎，但是我觉得哈，古时候人吃的东西肯定没有今天的好吃。 哎呦， 首先是这个调味料现在的丰富多彩， 是， 以及烹饪手段的丰富多彩。以前你说这个吃的这个，就说这个加温的途径吧，就比现在要少一些。 哎， 可能可控性呢也没有现在的好。 是， 就我觉得吃哈，可能还是现代人吃的花样更多。 哎，但是呢，我还有另外的一个角度的思考，但是古代人他吃那东西啊，哎，是不是有一些，比如少一些化学物质啊等等的这个东西， 它不光少化学物质，它可能连调味料都少 啊，更加的纯天然啊，嗯，等等等等的。哎呀，反正咱俩也没穿越到古代过，没尝过呀。 一下啊， 是啊， 嗯， 啊，都说 经常去某个饭馆说，哎，我这祖传秘方等等等等的，但他再祖传，只可能说是这个食谱，它那个原材料的话，肯定都是现在的材料，所以吃不出古代那味道来呀。 是的，死丫头给我们发了一张这个，应该是今天晚上家宴吧？ 哎呦，这真好啊！ 虽然都是家常小炒，但是看着怎么那么诱人呢？ 土豆丝、萝卜块、外加牛肉炒什么？这是炒韭菜吗？ 这应该是这是炒菠菜吧？ 啊，小凉菜，多 好， 荤素搭配，营养相当的适当啊！ 祝您今天好胃口啊！ 哎，静好他说是可能是以前的食材会更好一些吧？ 也不一定，我觉得以前的有些食材现在可能找不到了，哎、比如有些保护动物哈，咱现在不可能吃了。 哎， 但以前可能会有。 是，反正这个啥时候真要是科技发达了，说能穿越一下就更好了，在电视剧里边尝一尝是吧？ 不，之前不有人就是想象一下吗？说我想穿越到唐朝。 哎 看一看我大唐的这个荣耀， 盛世， 对， 是， 一起说，哎呦，你要去唐朝，你可能西红柿炒鸡蛋这么简单的一道菜你就吃不着了 啊！ 西红柿是从什么什么时候开始传入到中土的？ 你看， 可能盐你也吃不着了，花椒你也吃不着了，你想吃一顿火锅，那跟现在的火锅不是一回事儿。 哎，对，包括古代那酒跟现在味儿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古代你说那酒，我觉得肯定它是也很好喝啊，否则。不会产生那么多的，就是诗仙啊，还有这个大文豪啊，都喜欢喝酒的。啊，就是武松三碗不过冈，喝完酒能打老虎。 他可能那个度数跟现在不太一样吧？ 哎，是啊，反正这个咱们就奇妙的这个猜想啊，大家我看想象力都有进步啊，各位听我们节目听几个月了，好多朋友都能够。啊，跟得上咱俩这天马行空的思维了，是吧？ 说什么说到吃这个事情上啊？菜篮子，对对对， 哎，是我们的节目都是有相关的勾连的，这点还真挺有意思的。哎，你看这边还有朋友说吃的鲜也挺好的，就是古人是不是吃的更新鲜呀？等等等等，哎，这确实有这样的一种讨论。另外还有朋友也说了，咱一会儿是不是要连线？没错，一会儿6:30将会连线的是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清老师，让他说一说山东泰山夺冠给中超各支球队带来的相关的一些启示啊。啊，当然有朋友也关注到了。咱们吃完了，是不是在文化生活当中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进步？ 那肯定， 那肯定的呀。比如说跟文物有关的，您是不是得参观参观呢？ 没错，没错。不光是这个国家博物馆啊，开办了这个古代饮食文化展。那最近一段时间呢，也了解到国家文物局最近一段时间也是有一些新的动态啊。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收藏文物呢也成为一个消费的热点。咱们国家文物市场规模可以说是排在世界前列的。与此同时，鉴定服务不规范，市场供给不平衡，流通渠道不通畅，这个市场环境待优化等等问题呢，也制约了咱们文物收藏和文物市场健康的发展。有意见就提出，咱们国家要建立文物鉴定公益性咨询常态机制，鼓励那些有条件的国有的博物馆呀、国有的文物商店呀、涉案文物鉴定评估机构等等，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性的咨询服务，普及文物收藏鉴赏的知识。与此同时呢，也探索建立国家文物鉴定评估管理体系，为民间收藏文物有序流通提供一个便利的服务。咱以后家里要是得了一件什么宝贝啊，咱也不用去上什么鉴宝节目，被人拿大锤砸了啊！ 哎，是， 咱就可以去博物馆，让专家们鉴定一下，咱这个是哪年代的物件啊？ 哎，是啊，啊，这万一要是砸错了，多心疼啊！这事儿 啊，我哪怕它是个赝品啊，但它也是这个古时候的赝品，咱放家里也好看呀。 哎，是。啊，反正这谁家有文物的都注意点啊，这方面鉴定还是很有学问的呀。啊，另外也发现了，其实这两天也有一个进步的事儿啊，这大熊猫换了，好像是。 我今天看到了， 你看了， 太可爱了。 哎，这是望京的地标啊， 对对 对，望京的地标啊。这个原来那个地标就是大妈妈熊猫抱着这个熊猫儿子的那个，太老了，都掉漆了 啊。 前阵子咱在节目当中不就跟大家说了吗？那得换了。在望京街头站了9年的大熊猫马上就要上新了啊！正在更新当中的这个大熊猫呢，和母子形象不一样，单个出现了啊！这个可能是小熊猫长大了，长成了一个男子汉。 穿上了机甲，像一个熊猫大侠，极具科技感和现代感。很多朋友呢已经拿着手机去拍了，说特别特别的酷哈。 没错， 大家也可以在图片当中去看一看，头上呢戴了一个怎么说，像机甲帽似的， 是 感觉马上就要出发了， 现代感很强， 对，科技感很强。 哎呀，熊猫多好玩啊！我最喜欢熊猫了。大家通过我们的高清视频看到我背后就是小熊猫， 哎，是我们的冰墩墩， 是 以及雪融融， 哎，冰墩墩多好看啊，在后边，大家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有朋友说了，今年还有一个进步，体育广播直播间变得更漂亮了， 嗯， 真对呀、啊， 对我们。前段时间换了这个背景板，而这个背景板呢也会跟随我们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我们直播间的一个主的形象色调哈。 哎，是啊，还有一个事很重要，就是这直播间里的人也变得更好看了，是吧？哎， 主要是直播间的男生变得更好看了。 哎呦，这主要是捯饬捯饬这衣服啊，就总有人说看我啊，但是我现在我认为自己也有一个进步，以前别人看我两眼说，哎，康乐你穿这衣服好像是挺闪的，我就会有点害羞的感觉， 嗯 啊，现在无所谓了，看就看吧，反正我是为了节目，为了听众朋友们，我啥都喝出去了吧。 哎呀，这是你的进步哈！ 哎，是是一种小小的进步。今天晚高峰的两个小时，厦门康乐陪着各位说说，您今年进步最大的是哪个方面啊？这又得聊到了在感情方面，我认为一种最大的进步是什么？开始懂了，懂了很多事儿了，懂了啊，别人跟你说。有一些语言，哎呀，那嗯，比如说有的人给你回复就嗯啊，哦，好吧，啊，行，或者发一些小的这个表情包。 哎呀，我不喜，我特别讨厌别人给这么给我发。 比如说这是两个恋人之间，那意思你就应该懂了，人家想跟你分手了， 嗯， 就这意思。 所以我们聊天的时候，别就发一个字哦，嗯， 对。 如果你想表达就是让对方不要有歧义的话，你就发哦哦哦，嗯。 哎，没错， 好的呢， 是 语气尽量萌一些。 哎，是，所以好多朋友今年最大的一个进步，可能是情商也有所提高了，就是感情方面您开始懂了呀。 好的呢。 我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想我。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要理由，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不回来了，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也翻越了，有昨天还是好的，但明天是自己的，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 没有掉头，在残忍那一刻， 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像我。原来人， 好的，大家这边都在聊着今年进步最大的是哪个方面啊？开始懂了，这意思说的就是啊，对于人生有更多的一种领悟，这是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呢。你看磊落说了，康乐啊，刚才说这么多话正好铺垫出了这首歌来了啊，咱们都讲究什么呢啊，就是说相声就是嘛，有包袱， 嗯， 还得讲究什么铺平垫稳啊，所以咱们这个不只是说一期广播节目，要融合各种元素啊，未来咱们评书啊，相声啊，曲艺啊，歌曲，咱什么元素，好的元素 都给容纳进来、 嗯、 那咱们节目是不是就一个巨大的进步呀，各位？ 是的是的。 你看， 哎，我刚刚发现啊，这个咱们家里人其实在说话方面哈，这个语言的魅力运用的也是相当的炉火纯青、啊、 哎呦，是吗？ 7250刚刚不就说了吗，哎，不给我加精了，我得反思反思，哎、 啊、 马上加精就来。 哎，是，反正加精是让各位更快的进步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呀、啊、 嗯，当然也要谢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是，在聊天室这升级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啊。刚才有朋友问我咋还是两级啊，怎么办呢、 啊、 两级升三级很快的， 嗯， 您来两天多发言几次，我们给您加几个精，您就升到三级了。 多和我们聊几句。 哎，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这聊天室最高级15级 啊， 各位，哎，这个还真难达到。 哎， 看一下现在点赞助力榜的最新情况，刷新一下，第一位1908没有变，第二永远的儿媳妇，第三家里人，第四9489，第五心仪远行，第六1717，第七用户晨曦，第八7117QQ，第九奥斯卡迷弟，第十一抹绿色，第十一飞雨，第十二我叫舒墨。感谢各位这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今天晚高峰的5点到7点两个小时，夏萌康乐陪着各位说说今年进步最大的是哪个方面。我发现很多有开车习惯的朋友都会说了， 嗯， 我今年进步最大的 车技吗？ 还有脾气 啊，哎呦，这个方面 开车堵的时候， 希望您不要路怒哈。 哎，能 hold 得住了， 嗯， 这是您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呀，各位。 哎、刘文果太幽默了，他说我今年最大的进步就是我的年纪、 哎、啊。 哎呦，那这个进步我也有。 哎呦，是这个进步，您肯定年纪大一岁了，懂得也更多了。 嗯， 没事多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 是的，常来呀。 哎，是的。啊，这边还有，哎呦，他说了，刚才提到古代的食材啊，这是好像，咱俩是让大家穿越到古代嘛、嗯，吃东西啊。他说， 哎，这么学校，哎呦是吗？ 哎， 哎呦 ，AU7850 啊， 说古代食材很自然，烹饪是材料本真啊，现在吃的啊，他说有的是调料的这个味道， 嗯， 食材本身味道可能就稍微的淡了一点儿、 嗯， 所以，如果真是像影视剧有穿越的话，从现代穿越到古代，我个人感觉普遍会觉得古代的饭。这味儿咋这么淡呢？ 食之无味。哎，你说如果从现代穿越到古代，让你带一样东西的话，你会带什么？ 哎呦，我把传国玉玺给带过来得了。 带好几包方便面。 哎呦，啊，带你说啊，从现代穿越到古代啊， 嗯、 啊，那带方便面。 嗯，啊，你说是从古代到穿越到现代？ 哎，是我肯定带一文物，最厉害的文物。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从现代穿越到古代， 嗯， 我把手电筒带着。 啊、 嗯，我多带。100节电池， 然后呢？ 我变戏法，晚上有变戏法啊！各位，我说我就拿一盘子、 嗯， 我估计每变一次戏法，我这里边都得装满了钱的， 哎呦， 是吧？这人太厉害了。 合着你是穿过去挣钱的啊？ 哎，我说我就给各位表演一个随手摘月，你看月亮这么亮吧， 嗯、 我随手咔，手电筒一打开，这月亮到我这手心里来了。 嗯， 就是大家的奇思妙想，也是各位的想象力的巨大的进步。 你别说摘月亮这事儿还挺浪漫啊！ 啊，是啊，哎，有这猴子捞月亮是吧？你看，啊、这边还有朋友说，台历的事儿，有朋友今天刚刚收到，给我们秀图了， 了 还有没收到的达盖尔等等的，我昨天刚给各位邮出去是最后的这一期的20本台历。所以估计北京的朋友明天应该能够收到了呀、 嗯、可以在这个中国邮政的官网上输入自己电话号码查询一下， 哎，肯定是跑不了您的这个台历。大家继续的互动交流吧，我们一段片尾广告之后将会马上为您连线的是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兴老师。 首善有爱，环境无碍，让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宣传贯彻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共创无障碍城市，共享文明发展成果，一起向未来。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 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那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 哎，夏萌，你看的，我知道你看什么了。 嗯， 你在看好吃的东西。你看背着我看好吃的东西，刚才你太让我伤心了，你呀、啊， 被你发现了 啊。是啊， 是的，在看今天晚上能吃点什么啊？ 哎，是，就是刚才有朋友说了，最大进步，达盖尔说了，他的厨艺最大的进步，家里人越来越爱吃他做的饭了。哎呦，今年进步太大了。 是的，我刚刚还看见大脚星叔叔吧发了这个酱爆鸡丁， 哎呦， 做的也非常的，看着就很美味， 比我做的强。 嗯、 我做的这个像没挂色似的 啊， 你看人做多好， 人有胡萝卜， 哎是， 有黄瓜。 哎，没错， 嗯， 当然了，这边有朋友说了，是不是马上要连线的部分呢？那肯定的， 嗯、 导播已经示意我们连线好了，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兴老师，马老师您好啊， 哎，你好， 啊，马老师，今天好多球迷想让您给我们聊一聊山东泰山这个队夺冠了，能不能给中超的其他球队带来一些启示，包括给这个未来的联赛啊，比如想取得好成绩这些球队带来某一些的启发呢？您觉得？ 我觉得启发什么东西肯定是有的，因为，我前两天写过一个东西，怎么讲呢？就是泰山队的冠军终于金元时代始于后金元时代，因为2010年是那个就是中国足球开始进入就是说是那个金元时代的，就是说是那个最后一年前的最后一年，就山东队就是说是在伊万科维奇的带领下，伊万。对，科维奇带领下，就是说是夺得了冠军。那么这个教练呢，现在就是咱们12强赛的那个对手阿曼队的主教练。 是， 对吧？完了之后呢，现在呢，就是说是从去年应该说是中国足球的金元足球啊，彻底终结了，就大家就没钱再烧了。今年的话，表现出来的整个这种情况，不用我多说，大家其实都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报道，或者是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整个这种说法。那么今年呢，又可以说是中国足球的后金元时代的第一年，那么又是山东队得冠军。这个过程当中，中间差了整个这个11年。那么这个，你可以说是一个轮回，但是我觉得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轮回。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说讲的，就是在那个10年，其实中间那一段时间，我想大家也都是很清楚中国足球发生了什么。就包括09年开始整个反赌扫黑啊等等，就是说一系列的整个这个大事件，前两年整个这个低谷，就是说是很多俱乐部，因为2004年，G7，很多人呢都讲这是革命，我把它定性为一次造反。开玩笑啊！ 哎，角度不同，是马老师您继续。 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当时是山东鲁能，他是整个一直就是说是坚守，整个过程当中坚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始终在坚持 搞自己的足球学校，因为他从99年开始搞那个潍坊足校，一直开始在搞。那么到现在为止，他现在还在弄。那么在整个就是金元时代，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是什么？买买买。 是。 你比如说就是说所有，就是说是我当时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为什么很反对很反感，我就曾经说过一个，你广州人拿了那么多冠军，我就想请问你，这里面有几个广州球员，有几个是你自己培养出来？ 嗯， 你包括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就是说我也在说国安，我说国安，北京国安，我们的青训那么好，97年包括就说是U19整个这个青年梯队拿了那么多冠军，包括现在的01年龄段也不错，但是为什么这波人上不了一线队？为什么还要到外面去买？ 嗯。 我一直就在说这个，但是就你看整个这一次，目前大家都说没钱买了，再去没人看了，没人就说是再去买了，不管是外援也好，或者是本土球员，就是说身价近这一两年来明显下来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山东队他的优势显现出来了，他的整个这个球员中，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是总共是报名的，就是说是35人，出场的总共是那个29个球员。其中17个都是那个自己俱乐部里面培养出来本土球员。 嗯，是。那这个所谓的山东泰山，我看有球迷分析啊，说这个队给其他球队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说这个俱乐部的所谓的这个资金方面的事儿啊。但今天也看到了广州队两支球队似乎未来也会有最新的一个这个股改的一个变化啊。马老师您觉得呢？就是经过了之后这一轮的所谓的俱乐部的一些股改，是否中超这些俱乐部将会在资金层面上边有一个巨大的缓解啊？ 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股改不是目的，股改真的不是目的。 嗯， 真正的目的在于什么东西？在于更多的整个这种理性化。那么就是说是相对来讲，大家都可以很清楚，就是今年目前中国足球就是说是不断有欠薪啊，各种消息传出来，就是相比较而言，山东队是比较稳定的，上海海港队是比较稳定的。为什么？我们注意一个没有，他们都是国企背景， 相对比较稳定。 一个是稳定，第二个相对来讲，他整个这个投资啊有一个度，自己能够控制得住。毕竟它是一个国企，需要承担一个责任，而不是像很多更多的整个这种私企。出问题最多的恰恰是什么？烧钱最狠的是私企。而说的不好听一点，倒的最快的恰恰又就是私企。那么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想去争论私企好还是国企好，但是至少有一点，就相对来讲在目前现阶段比较稳定的是有国企背景的这种企业。 没错。 为什么重新要让整个这些企业进来？就是能够适当控制什么东西是该投，什么东西哎这个度不对了，不能这么干。 是，没错啊，确实。 真正的整个这种股改不在于这个解决钱的问题，而在于整个这个度怎么去把握， 哎， 如何来整个这种控制住，让整个中国足球理性的发展，怎么能够持续性的去发展，而不是求一时之快。 没错，就是有钱了，这个钱怎么去花呀？如何花得更有效果，花得更好？这可能是未来中国足球的需要去思考的事情。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兴老师。马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再见。 好，再见。 哎呦，好多朋友一听马老师这讲完了，说今天好像没生气， 今天心态很平稳。 哎呦，有进步， 主要可能因为没有说国足吧。 是 啊，说说俱乐部，说说中超联赛，哎，找找问题，找找毛病，这不太会心态失衡。 是的， 就别是搓麻而火 啊。没错，而且我看有朋友说了，确实提到了一些真知灼见啊，有些问题马老师也不避讳啊，很直白。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嘉宾啊。 今天马老师理智了很多，奥斯卡迷弟， 符合我们今天话题。今年进步最大的是哪方面呀？可能说这个，包括有的朋友也说了，哎，我今年的脾气变好了， 刚才提到说，有的开车的朋友，哎，我今天脾气特别好，也没跟谁发火等等的，您继续保持这样好的脾气啊。 嗯，是的，江哥说，我今天溜商场，不好意思，我就不点赞了。 哎呦， 没关系 啊，没事儿。江哥，您不点赞了，我们这估计，我看怎么样？现在，哎呦，现在接近35万了 啊！ 你看， 再次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大力支持。 是， 大脚星叔叔也说，哎，我这个炒菜炒完了哈，马上开始点小心心。 哎呦，你看，都有前赴后继，各位朋友，谢谢各位了啊！啊，有的是选择听我们节目之前，啊，就是他啥也不干了，就准备就是听节目。还有一种朋友是一边炒菜一边听节目，啊，有的朋友就是完完整整的听完节目才能吃进去饭。现在分好几个波的朋友了，现在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我都好感动啊！ 哎，是我特别感动，就是那意思，康乐、夏萌，你们两个不吃饭，我们就不吃饭啊！哎呦，谢谢各位了， 陪着我们一块饿是吗？别，该吃就吃。 哎，是该有手边小饼干什么，先吃俩。 再苦不能苦肚子。 没错。小球王说今天最大的进步是心态更加平和了， 哎，很好， 你看， 嗯， 太重要了， 是的， 今年体育上面有太多的事儿了，我就学习学习梅西吧，啊，就我一遇到啥困难我就想想梅西 怎么着， 巴萨就那么把他扫地出门了，梅西人 怎么叫扫地出门了， 啊，是，反正梅西当时在发布会上也没少哭我的意思就是啊，遇到再难的事儿，咱们得想未来更加美好，你看梅西在大巴黎多美好啊，人为明年参加这个世界杯，跟阿根廷队又拿了美洲杯，金球奖拿了第七座金球奖了，未来无限的美好，啊， 是的，你这是从他事业上说起， 哎， 你这是从他家庭生活上又来到了浪漫之都， 你看 没准薪水也不少呢， 哎，是家庭非常的和谐啊， 嗯， 啊，孙东玲他说了今天最大的进步，他提到了国安后防要进步才行，让球迷看球总是不踏实呢， 哎呦，语文数学还说首钢能入主国安不，哟， 这个 有点乱入错乱 啊，这个反正是，最好干好自己的活就比较好了呀。 对 啊，你看， 耕耘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哎，一位新朋友 Michelle Wang， 哎呀，这我读的对吧？米歇尔这朋友说了，开始懂了今年最大的进步，懂得了妈妈，就是说父母啊，可能都是年纪稍微大了一些啊，等等等等的，他就更加懂得了去珍惜父母对自己的这个感情了，我理解您这意思。另外他也说了他今年做了一个小的手术，思想挣扎了好几个月啊，通过这件事呢可能感觉最大的进步是对于健康的一种关注。另外我觉得您要做了一个什么小的手术啊，对人生的思考会更加的细腻，就会觉得哎呀什么钱啊，之前争的一些名啊利啊这那的，跟健康相比都不是最重要的事儿啊， 哎，是的，如果能从一次人生的小坎坷里边得到一些领悟，我觉得这个也是人生里的莫大的进步啊。 哎呀，说的真好啊， 哎呀，魏就说什么前赴后继啊，你俩会不会用词儿 啊， 叫争先恐后好不好， 啊，争先恐后是是是哎呦反正都那意思，就是一个个都特别给力，谢谢各位看现在目前的点赞助力榜的情况，刷新一下，第一名1908第二永远的儿媳妇，第三家里人，第四9489，第五星远行，第六一抹绿色，第七奥斯卡迷弟，第八飞宇，第九1717，第十7117 QQ， 感谢各位的这时段大力的点赞支持啊， 谢谢大家。飞宇说我是一边点一边吃，边吃边点边点边吃， 厉害啊，您吃的什么呀 往事如烟说我是一边散步一边听，太开心了啦， 哎呀大家的听的姿势都各有不同， 您留神脚底下啊，这会儿天黑了， 是的，当然这边还有朋友说挑康乐的这个英语的口音的问题啊，说哎康乐你刚才那英语有股沈阳味儿啊， 你是尔王吗， 我这真的说英语啥味儿都有，我伦敦腔也稍微会点， 你不是法国味吗， 啊，法国味稍微有点我穿这衣服今天刚才有朋友说了先生北三儿，说 我 像酒店的门童，真不是，跟我这个这有一定的差距，我今天是照着什么呢，那个网上写的是，哎，是西班牙王室的 王 是这个王子啊什么的那一类的啊，结果是我穿的像门童， 我不是给你找辙了吗，因为今天这个白马没有进来 啊，对对对， 白马在楼下拴着呢哈， 哎， 楼下等着呢，一会儿是不是骑着白马回家呀， 啊是啊，这骑着白马不一定都是王子， 还有可能是唐僧 是啊，当然我这边说明有一点我有进步的空间，我个人气质方面 未来再拉升一下是吧？ 啊，拿捏的死死的，就王子这个气质哈。 啊，说我这个英语的口音不对，说啊 ，Michelle、 嗯、 应该怎么读 ？Michelle， 哎呦 ，Are you Michelle？ 嗯 ，Hello Michelle， 那这就是口音又变了，是吧？ 很好， 有意思， 越来越有王子味儿了啊！ 哎，是啊，王子变青蛙，哎，这是又是一个电视剧是吧？啊，咱们聊的这非常的跳跃，有的朋友 就变青蛙了呀！ 啊，青蛙 王 子，我说这我这感情方面就希望是青蛙王子，等待公主的一吻呢，是吧？ 嗯，哎，这应该是你2022年急需要解决的一件事儿吧？ 哎，好好进步一下， 嗯、 你看啊，当然这边在。体育方面有朋友也关心了、嗯、说周琦比赛啥时候能有啊， 周琦，哎呦，刚刚我还看见有人说周琦是不是密接呀、啊、什么的，这个好像相关方面已经辟谣了啊、 哎、 周琦不是密接，但是呢他的比赛确实近一段时间看不着了，因为他们联盟当中 取消 了，对，出现了这个新冠疫情阳性的球员，所以三场比赛都被取消了、 哎、没错， 包括周琦所在的凤凰队，包括刘传兴所在的子弹队哈、 哎、是 都被取消了，啊，至于什么时候这时间改到哪儿了，现在还不得而知，再等等吧。 是，这边还有一条消息 ，NBA 的球迷关注的是哈登今天独挑大梁砍下39分加15个，这是应该是助攻啊，15次， 嗯， 啊、不是篮板啊，啊，15个助攻太厉害了。哈登啊带领篮网的124-108击败了快船队，收获了2连胜啊。 嗯，另外关于朱婷这边也有一条消息哈，这个昨天晚间呢，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发布消息显示，已经立案受理中国女排运动员朱婷诉今日头条用户、排球人生等自媒体号诽谤5个案件。那么关于这件事我们也会持续去关注的哈。 哎，是，另外我们也是关注到了国际乒联公布年终的最后的排名啊，樊振东和陈梦是拿下了年终第一，而已经退役的名将丁宁，各位猜排第几？ 嗯， 年终 丁宁都这么长时间没有打球了，估计前20吧。 错了 啊， 还排在第6位呢。 真的？ 我的大宁宁啊，你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他这多少积分啊？ 啊，是啊，哎呦， 家底儿真厚。 打乒乓球带宁的都挺厉害的，是吧？丁宁啊，张怡宁是。这边还有朋友说关注。其他的热搜上面有一件事儿啊， 嗯， 哎，这是属于一种进步了。 哎，你说你要是账户里边多了1亿之后，你会怎么样？1亿哦， 揉揉眼睛先， 不是1块，是1亿。 哎，我先截一个图，然后发个朋友圈秀一秀。 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 有这好事吗？ 不要忙，不要慌，先把手机掏出来。 哎， 有网友说，哎，怎么也是过有1亿的人了哈？ 哎， 吃过、见过，也坐过过山车了哈。 是， 是贵阳的一位龙先生就经历了一次这样的体验。说下午2点半的时候，手机上的股票账户显示资产达到了1亿多，当时血压就飙升啊！ 哎呦， 他说自己平时确实炒股，但是突然多了1亿，这肯定不是自己的呀，因为自己的本金只有6000多块钱。 那可不是吗？ 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还没有来得及思考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再次进入账户就显示网络异常，全部清零。1亿和自己的6000块钱本金都没了。 哎呦， 哎呀，这怎么回事呢？啊，于是这个 app 的客服经理啊说，它是一个测试系统，就是证券公司和交易所都会时不时的有测试，这很正常，属于系统周末技术性调整。 你看， 他的6000多块钱也还在，最晚周一就恢复了。 哎呦，那还挺好的。 但是网友就坐不住了啊！ 网友说这，哎呀，太羡慕你了，至少也是。做过短暂的亿万富翁了， 是的， 是 的，不管怎么样，也曾经有过1亿呢。 哎，账户里显示了，至少是。 嗯嗯嗯。 啊，这边还有一个热搜的事儿，我看到是关于机票，啊，是天价回国机票，竟然突破了25万元。 嗯、 现在呢，民航局正在核实和调查当中，说的就是近期的土耳其航空赴华的航班的机票突破25万了，刷新了国际机票价格的这个天花板。 嗯。 相关方面也正在。调查核实说，如果发现有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将会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嗯，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哈，虽然没有发生在北京，但是这个事儿呢，也要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就是说，在江西吉安的郭先生在路边扫了一辆这共享自行车， 哎， 刚骑了200多米，就发现这个坐垫下边有东西 扎自己 啊！ 停下来之后呢，就发现说这个坐垫上有很多被扎的小孔。 你看， 再仔细一看呢，里边就拔出了四根牙签儿。 哎呦呦， 这多吓人啊！然后就赶紧向这家共享单车的客服反映了啊！ 你看， 赶紧让人去拉走处理，这太危险了哈！ 哎、 这事儿呢就上了热搜。 是， 提醒大家呢，就是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下次在骑共享单车的时候，咱们在这个坐垫上抹一下， 没错， 按一下，检查一下， 我 伤着自己。 我一般骑我都会检查， 啊、 而且我更细腻， 拍一拍，对吧？ 对、 嗯， 这晃的晃的，包括这个刹车都提前摁好了， 对对 对, 对, 对， 好不好使？再有一个，像这车座的这个卫生，我也很关注，我都提前拿一个这个湿巾的这个 酒精纸、酒精棉 啊，对呀、啊，我都擦一遍的啊。大家重视生活的细节，也是我们生活质量进步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对，但这事儿其实确实挺缺德的。本来共享单车是给大家提供方便的，这一下变成了安全隐患。 哎，是，都注意一下这些生活当中的细节。今天晚高峰的5点到7点，厦门康乐给各位聊了今年进步最大的是哪方面的事儿。有朋友提醒我们该进歌了 哦， 这首歌送给各位。像我这样的人啊，这歌说的就是啊，一个人如果能够认清自己真实的一个状态，我认为就是一种进步啊。 像我这样可爱的人， 哎，你很可爱呀、啊。 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像我这样傻的人，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世界上有多少人？ 哎呀，像你们这么可爱的听众， 嗯， 好像很难得呀。 YYDS 是永远的神，有的朋友还问 YYDS 啥意思呢？ 永远的傻孩子， 啊、还有说永远，各种说法都有 啊、 永远的什么什么的。你看， 滴滴滴滴，你知道是什么吗？ 啊， 滴滴滴滴， 这是摁喇叭吗？ 懂的都懂啊！ 啊，这个还有， 对， 哎呦，大家这边聊的都非常的开心。这首歌曲《像我这样的人》，送给各位啊，人生当中能够感到自己每天都进步的一点点，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多么的重要啊！ 是。但是我觉得哈，认识自己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没 错，但这个过程呢又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去经历的。 是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由厦门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我们明天再见啊， 感谢这些可爱的人哟。